这样可以掩饰掉落寞。他喜欢往这个城市最安静角落走，担心脆弱被人识破。他和她住在同一栋楼，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。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。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，遗憾的是心无缘邂逅。他们彼此适合，却无奈的错过。 Never share. No one did.

精彩想爱过了会再想，于是谁之欢不清楚谁能够原谅，幸福也受伤，快乐也叫人忘，伤尽了天亮，满足了欲望，没对象也未央，心里想精彩想爱过了会再想，于是谁之欢不清楚谁能够原谅，花有精彩想开过一样芬芳，贪婪的欲欢醒来的 想，当你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走过了无数个将你挽留，当风在吹来的时候，连一点痕迹都不留，爱情接受现实的考验，变得确实脆弱，我要告诉全世界，你依然留在我心中，那回不去的岁月，这一段青春不悔过，我要告诉全世界，你有着灿烂的笑容，当风在吹来的时候，但一点痕迹都不留，爱情接受现实的考验，变得确实如此的脆弱，我要告诉全世界，你依然留在我心中，那回不去的岁月，这一段青春 你曾背着它走过。

奇迹，都是我骗自己。 谁？